我哋業界都歡迎嘅，即係有呢個條例，因為呢個條例係俾多一個 option 我哋去揾個方法點去生存落去。咁當然啦，即係有零售商係對，即係交租方面佢真係可以繼續負擔嘅，咁佢咪繼續去交咯。咁而有啲真係好需要一個轉銷空間，咁都去運用呢個條例啦。咁而另外方面咧，就係希望呢個條例咧，亦都係能夠係令到業主係願意出嚟同零售商去到大家係有個磋商啦，即係再傾下。其實零售商都唔想遲交租嘅，其實個個都希望能夠準時交租，不過交唔交得起啫。咁所以咧，都希望能夠係透過有呢條條例，咁都令到業主願意出嚟大家傾下啦。咁但係咧，得出嚟嗰個情況咧，就係傾下呢個位咧，就似乎真係發生唔到。咁只有更加強硬添。咁以至咧，其實完咗之後咧，咁其實都係有一個即係如果當時有選擇去到運用呢條條例去有個轉出空間嘅一啲零售商咧，咁到頭來咧係真係嚟到呢一刻，真係要俾曬真係三個月嘅租金咧，其實呢個真係好困難。 系谢太啊，其实头先都讲到咧，就系话原意就系想一啲即系业主同啲租户咧去达成一个共识，就可以减租啦。但系你话佢哋即系业主都比较强硬啦。其实有冇一啲分享就系话，其实业主佢哋嗰边个态度强硬嘅原因系啲乜嘢啦？同埋即系真系有几多成嘅业主咧，大概系真系肯去同租户去倾翻，其实有个即系租金减免咁样嘅。 其实呢这个条例生效的时候呢，咁当然都好有两边的声音啦，一边就是究竟其实三方面的声音片。在零售商的方面呢，有零售商是觉得是作用不大的。咁因为始终你都是要交，但亦都有零售商呢觉得是这个作用是有在度的，亦都是欢迎的。但另外方面咧，業主咧就當然係唔歡迎呢個措施啦。咁就即係擔心，即係租客一路係咁拖落去。咁所以咧就即係喺呢個整體嚟講咧，我哋業界都係認為呢個措施咧，其實係原意係好。而我哋即係如果嗰個市況咧喺呢三個月之後咧，真係能夠係反彈得到，某程度上反彈得到咧，我哋係買時間去到買呢個空間翻嚟繼續生存落去，其實係好嘅。但係個問題係，即係我諗大家都見到啦，即係除咗第五波疫情，即係呢個咁大嘅打擊之後，再加上經濟嗰個嘅影響啦，咁以至咧其實即係市民嗰個消費意欲咧，亦都係即系唔高啊！真系，买嘅嘢都系平啊，或者系日常用品啊咁样样。咁所以咧，喺一个冇帮，即系嗰个买完时间，但系嗰个市况未翻嚟嘅情况底下咧，其实我相信政府其实系应该真系要做谂一啲嘅措施，点样样去到帮呢一班真系行使咗呢啲暂缓租金去买时间，但系佢都捱唔到落去嘅，咁應該係點樣去幫助佢哋咧？咁呢個我覺得政府係要諗一諗咯。 即係睇有冇留意到咧，係邊一類型嘅業主可能係喺減租嘅商討方面咧，企得硬一啲嘅咧？因為即係譬如睇翻今次嗰個連鎖餅店嘅個案啦，咁其實一啲資料咧都顯示咧，咁係譬如做一啲嘅追租訴訟嘅業主啦，即係因為佢都係比較多喺一啲嘅大型商場嗰度開始分店啦，咁所以就今次咧都係有好幾間。即系大商场咧，就向佢去到作出一啲嘅追租嘅诉讼，会唔会系即系大商场或者大业主系比较多去到即系喺租金方面系企硬唔肯减咧？ 嗱，呢方面咧就我真系冇一个好准确嘅统计，究竟边一类业主系会追租追得行啲啦？咁但系咧，其实好老实讲，我都即系喺个商场嗰方面咧，其实而家业主嘅态度咧，其实系成日都希望能够系哇证明到个市一好咧就可以加租。咁呢个系即系一个几普遍嘅一个嘅情况啦。咁所以系即系呢个情况都系唔理想嘅，即系。我谂大部分嘅业主如果有租客拖欠租金咧，佢都系会好想去追噶啦。咁但系另外方面咧，即系如果喺呢个咁困难嘅时间咧，再去谂等紧即系急不及待去加租啊，去唱好嘅事啊，咁其实呢个真系唔理想咯。 另外呢就是其实政府都讲到话啦，咁喺呢个商户方面呢可能都仍然有好多嘅即係周转压力啦，即係喺呢个保护期结束之后呢可能都仍然未恢复返生意啦。其实呢就政府都已经话譬如请咗金管局啊、按揭证券公司啊，咁去加强呢即係譬如同银行同埋中小企嘅啲沟通啊，可以帮到啲中小企做一啲嘅融资周转啊等等，亦都话有100%担保贷款啦、啊。其实呢啲会唔会都系一啲零售商可以在这个完了禁暂缓追租期之后可以即叫做挨住先的一个方法呢？ 其实这个方法已经很久了，即是已经要借的已经借了很久，又或者真的已经是我想来到今时今日，你想想疫情已经这么长时间，再加上即是其实我们零售业都不是疫情才开始挨，我们是由在社会运动开始至到现在已经是超过3年的时间，已经挨了这么久。那当时已经即是说借钱啊这些免息啊各方面啊，那其实都已经是做了即系都一段时间，咁我谂而家最切中嘅方法咧，就真系通关。即系而家唯一系一个能够系灌注翻一啲嘅力量喺到我哋零售业，点样样去到真系大家去可以有一个嘅翻身，真系同内地通关。咁但係當然即係而家香港嘅疫情呢，即係你話再同我哋通關嗰個嘅時間呢係似乎真係遙遙無期。咁我哋業界都傾過，其實呢如果真係同我哋通關暫時真係未做得到嘅話，倒不如呢我哋真係盡快同國際通關。即係起碼呢喺香港嗰個嘅經濟都係有返一個動力去到支持。咁而支持返我哋本地嗰個嘅市場、本地嘅消費，咁以至零售商都仲還可以希望即係本地市場好啲嘅時候呢都可以捱得下。咁但係呢當然啦，即係如果講真係要返去復甦嘅階段呢，我哋一定係要同內地通關先可以做得到囉。 但之前呢其实头先陆宇光有提过即係有几种嘅方式啦，但其中一种呢可能係讲緊傾租嘅时候呢可能係压低嗰、那个即係租金啦，但同时间有一个大概嘅部分呢可能係讲緊係一啲我哋叫英文叫 revenue sharing， 即係我哋嗰啲收入嘅分享嘅模式啦。咁呢一种其实喺你哋嗰啲会员或者一啲租户嘅时候同业主傾呢，其实业主有冇持呢啲咁嘅开放态度呢？ 在我們來說，我們就沒有說用 revenue sharing 這種的模式，但是可以另外 in other words 可以說是我們叫 turnover rent， 就是說我們店鋪的生意某一個百分比，那就大家去就是給一個百分比的業主，那這個呢其實是一直以來呢我們由疫情開始知道個勢真係即係搞唔掂啦，咁我哋一直都係倡議咧，即係希望能夠業主同我哋共度時間，係以 turn off rent 去同我哋過渡嘅。咁但係咧，其實so far 咧，其實就真係冇乜成功案例。咁依然都仲係要硬收一個嘅guarantee 嘅一個嘅租金。 fix 嘅 ，OK， 明白。 其实呢就而家喺即係七月之后啦，咁相信都有啲业主呢已经向緊啲租户呢係对追緊租啦。其实即係有啲乜嘢方法呢就係解决佢哋嘅燃眉之急呢，即係譬如话会唔会真係可以同业主傾可以分摊一啲嘅方法去到还返呢啲积累咗嘅租金呢，以至到其实你又估计嚟緊嗰个结业潮又会係会唔会係呢一个点样嘅情况呢？ 通常咧，业主咧，咁讲真，业主都有啲好嘅业主嘅，咁大家有商有量咧，我相信咧都会有呢啲情况系可以大家倾得到，即系一个即系点样摊还啊咁样样。咁但系咧，如果去到真系你话大围嚟讲咧，呢一种做法的确一定唔会系一个大围业主系愿意去咁样做。咁我相信咧，即系如果政府唔出手嘅话咧，唔谂一啲措施或者一啲嘅诱因，令到業主係願意同我哋咁樣去共度時間咧，其實依個真係會比較難去實現咯。 估唔估計會有結業潮嘅出現啊？ 真係好難講啊！而家真係捱到今時今日，其實我哋已經七老八傷。即係我諗你大家去睇下街上面嘅店鋪，即係都已經即係特別喺啲旅遊區啦，尖沙咀啊、銅鑼灣啊，吉鋪仲多過即係多羅羅。咁所以其實已經係七老八傷噶啦，我哋個業界已經係 明白。好啊，唔该晒谢太，多谢 你、啊。唔该晒谢太。 好。 好，唔使客气。 谢欧安仪就是香港零售管理协会的主席嚟噶，咁啊都问一问各位听众啦。无论你是业主又好，租客又好，大家点样睇呢个政府早前推出的暂缓追租的政策呢？大家觉得有冇用呢？咁而家即系有一啲连锁的饼店结业啦，大家点睇呢？欢迎打嚟1872311。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8187宗新冠病毒确诊，本地感染占8023宗，其余164宗是输入个案。医管局呈报多6宗死亡个案，第五波疫情至今累计9623人离世。新增6名离世患者，分别是2男4女，年龄介乎73至95岁，全部都有长期慢性疾病，当中5人未完成3针疫苗接种。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反驳有关新冠病毒与季节性流感死亡率差不多的说法。他在网志指出，新冠疫情开始至今超过9500人死亡，平均死亡率大约0.6%。如果用以与历年季节性流感平均死亡率0.1%作比较，是最为恰当而有一定的可比性。卢颂茂说，除了死亡率，很多事实与指标都说明新冠疫情并非好像流感一样轻微，例如新冠病毒传播力较流感强，感染人数多，病毒变异快，而免疫逃逸能力强，基本上不似季节性流感高峰期一般每年一度在冬季出现。另外，兒童對新冠免疫屏障低，引致較多併發症和死亡，不少新冠患者都出現長新冠後遺症，不似流感並不會造成長遠健康影響。消息指，警方在打鼓嶺平洋村山邊發現一具屍體，相信死者是一名51歲無業男子。據了解，他的家人今個月5日收到通知，聲稱他被綁架，原因是欠下私人債務大約300萬元，家人於是報警。新界北總區重案組接手調查案件之後，今日中午在粉嶺一間餐廳拘捕兩名男子，他們分別29和64歲，涉嫌同案件有關。據了解，警方深入調查之後，相信有人較早前已經錯手將事主殺死，並將屍體埋在平洋村山邊。法醫到場調查，以確定死因和死亡時間。行政長官李家超說，優秀的教師是優質教育的關鍵，是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的重要基石。教師除了傳授知識，更加應該培育年輕人成為奉公守法、尊重法治、胸懷家國、放眼世界的新一代。特區政府會全面加強教師對憲法、基本法、一國兩制、國家安全、法治精神的正確理解。由今個學年開始，所有公營學校教師必須通過基本法測試。李家超在敬师日庆典活动致辞的时候说，教育局正是制定教师专业操守指引，具体说明教师需具备的专业操守以及应有的个人行为规范，提醒教师时刻注意谨言慎行，守法守规，为学生树立良好榜样，确保教师向下一代灌输正确价值观，为学生建立国民身份认同、民族自豪感和主人翁意识。政府会继续投资教育，加强教师培训。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但是听日部分地区有烟霞，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中期风势增强，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4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安定村慢线有坏车阻路，仲系处理紧，车龙一路排到去龙富路近屯门高尔夫球中心。重复一次啦，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安定村有坏车阻路，慢线封闭咗，龙尾就去到龙富路近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另外喺九龙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之前啦，曾经有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车龙消散紧，龙尾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系接近管道入口。香港仔隧道北行仲系间封紧噶，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接近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东港中心；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去到映月台；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车龙排到去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近住东山台至到纪元呢一段车多缓慢。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啦。 国剧八三零，杨洋、赵露思、张丰毅、李若彤主演《且治之下》。 表面宅心仁厚的黑风色，实质城府极深，每个人似乎都在他的算计之中而不自知。唯有白风直能够睇透佢，所以仲叫佢做黑狐狸添。 国剧八三零，且治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言不自由，其他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麦家俊。 自由風，自由風就討論緊咧連鎖餅店 Crostini 咧，咁就係宣布突然間結業啦。咁就講緊咧，就係話佢哋嘅負責人咧，咁就講到話咧係佢哋暫緩追租嘅安排咧結束咗之後咧，有業主咧就向佢哋咧係追討租金啊。咁亦都有三間嘅分店咧被收回咧，就無奈結業啊。咁所以我哋反思嘅咧就係究竟呢個嘅暫緩追租嘅安排呢個政策，究竟係咪真係幫助到去到協助呢啲嘅租户咧係渡過疫情嘅难关咧？嗱，必须要讲咧，呢个嘅暂缓追租嘅安排咧，就并不是话去免咗个租金佢啊。其实个政府嘅政策原意咧，就系话希望咧就系有一个嘅缓冲期啦。 冇错， 咁就让咧就系业主同埋租户咧去商讨有冇得减租啦。咁啊，亦都防止到呢啲租户咧喺无力交租嘅几个月嘅情况之下咧，就要被迫结业啦。咁但系啊，就究竟而家个情况就会唔会反映到，都可能仍然都有啲嘅租户系积累咗啲租金之后，而家嗰个经济又冇大幅去復甦，咁結果都係交唔到租咧。 其實咧，嗰個當然啦，即係每一個個案咧，係會有啲唔同嘅。每個業主裏邊咧，其實即係佢哋個睇法咧，你會見到咧，就即係亦都好唔同啦嚇。咁亦都有啲業主會決定就係我究竟同唔同一個即係租户去傾減租咧。除咗係可能講緊話我哋自己嗰個賺錢嘅能力有幾多之外咧，都可能會睇一個租户裏邊咧，其實過往嗰、那個即係欠租嘅情況會點樣啊？如果你見到一個 即係租户其實喺呢個暫緩嗰個追蹤計劃之前，其實都已經經常有欠租嘅狀況咧，亦都可能會影響到個業主嗰、那個即係傾減租嘅意欲嘅。咁但係當然即係喺成個原意裏面，其實頭先阿陸宇光你都講到，其實係一件好事啦，因為本身就係、是政府可能會希望咧暫緩追蹤嘅時候咧，係希望業主去審視一下咧，其實如果keep 住去令到即係啲租户咧係交翻一個即係1% 嘅租嘅話咧，可能就有得不償失啦，因為你佢哋結咗業咧。其实本身佢都会失去咗租金，咁不如就倾下减租啦咁样。咁政府呢一度其实除咗呢一个计划之外咧，其实喺有佢资助嘅团体里边咧，譬如你讲创科咁样啦，即系数码港同埋科学园咁样，其实佢哋本身都有一啲减租嘅计划，其实系主动添，即系有一啲系讲紧系净系需要交一啲管理费啦，或者系减免咗大部分嘅租金咁样嘅。咁所以你会见到其实本身政府系有一啲咁样嘅计划，同埋佢哋下里边有一啲有关。关系嘅团体啊，或者一啲即系一啲公营嘅机构啊，其实佢哋都会有啲咁样嘅状况。咁就要最后视乎真系即系业主同埋租客之间嘅嗰种关系，咁就真系会比较难讲，逐个个案倾咯。 嗱，个政策嘅原意咧就系讲话系呢三个月啦，即系五月至到七月期间咧，咁就业主唔可以向租户咧去到追讨欠租啦。咁变咗其实呢三个月咧，业主系冇办法得到租金嘅收入噶嘛。咁会唔会就系一个迫使嘅一个因素咧？吓，就令到业主有啲诱因去到同咧租户去到倾减租咧？即系可能如果减租之后，个租客可以唔使就拖欠三个月租金咁耐，咁用一个减租嘅方法咧，去到即系令到业主喺呢段期间都继续有收入啊，咁呢个可能系一个政策嘅原意啦。咁但系呢个问题咧，就可能都视乎系乜嘢类型嘅业主啦，即系究竟佢。捱唔捱得過呢三個月咧？佢捱得過，佢肯等嘅。佢七月之後，八月開始就可以咧一次過咧係追翻啲租户嘅租金嘅。咁呢個亦都可能係業主其中一個選擇嚟嘅。咁所以都好視乎咧，究竟嗰個嘅業主係一個咩類型嘅業主啦。頭先你講啦，即係業主同埋租户之間嘅過往記錄啊、關係啊嚇，有冇其他嘅一啲商業嘅交易等等咧，都可能係有關係嘅因素嚟嘅。 冇錯啊，咁。所以其實所以或者話每個個案嚟講，其實都有啲唔同啦。譬如用 Christine 嚟講嘅話，即係你未必會知道，其實即係佢喺個唔同嘅業主眼中裏面，其實佢以前個即係交租嘅狀況啊，或者其實可能業主睇落去嘅時候，佢哋嗰個營業額係點樣啊？咁呢啲其實每個合約裏面細則嘅資料咧，其實我哋大眾市民好難知道嘅。咁但係當然咧我哋自己去聽嘅時候，其實聽落去當然係覺得有啲可惜啦，因為即係其實業主裏面到最後有咗呢一個咁嘅暫緩追蹤計劃，原來發覺到最後係冇一個頭先聽阿謝太講啦，比較少咧去商討到減租嘅空間咧，其實呢樣嘢都幾令人憂慮，因為其實如果大家去咁樣睇嘅話咧，尤其是喺飲食業啦，一啲現金流好重視嘅行業咧，其實個結業潮咧其實可以預期。 嗱，今朝早咧就系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咧都接受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访问啦，咁都讲到话，佢哋有多达咧系8000间嘅食肆咧，上个月咧系接到追租嘅通知啊，甚至收到律师信，占咗整体50-60%啊。咁啊，当然啦，就系当中有啲系成功游说到业主减租或者分期交租嘅，咁但系咧仲有咧2-3000间嘅食肆咧，仍然喺度同业主系拉锯之中。咁如果今个月底咧都未能够达成共识咧，佢又相信咧多达2000间食肆冇办法交租，需要结业嘅，咁所以都系一个令人关注嘅状况啦。究竟呢个嘅政策之后可以点样去解决，能唔能够即系帮到租客咧？呢个都系一个值得大家去思考嘅问题啦。嗱，我哋电话系1872311，1872311。各位听众如果系有意见嘅话，都可以打嚟咧，同我哋倾下噶。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again。今日咧解答听众嘅一个读音问题，佢问萧叔叔 ，tutor 呢个 tutor 喺英式英文里面点样读 ？tutor，tutor，tutor，tutor 呢个音咧？在英式英文呢是跟美式英文很不同的，美式可能比较接近 tutor 多一点，而英式呢是 tutor， 那个读法呢其实就很简单，先 嘗試讀個 U， 點樣 U 呢 ？Y-O-U 個 U， OK， 先讀 uter， 呢個好容易係咪？完整嘅 U， 跟住我嘗試喺前面輕輕加個 T 音，個 T 音係，跟住再 U， 完整嘅 U， 聽住 tutor。補習老師我哋叫 tutor， he's a tutor， he works as a tutor。 另外一個字喺英國好常見嘅一個字 tube， 或者倫敦你搭地下鐵叫做 tube， 我會搭地鐵過來，咁你可以話 I'm taking the tube， 就係呢個 tube 呢個 tube 呢個音啦。咁啊，希望解答到聽眾嘅問題啦。我哋聽日再講多一個類似嘅發音，今日講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咧，就係呢個暫緩追租嘅政策啦。五月至七月就係一個保護期啦。咁但係呢個政策呢個保護期過之後，究竟仲對於呢個租户有幾大嘅幫助咧？嚇，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1同我哋傾下噶。咁麥家俊嚟呢個時間，我哋都請嚟咧就係有一位資深投資者蔡志忠喺度啊。 好啊， 蔡志忠你好。 你好， 蔡生你好。 你自己都投資唔少嘅一啲鋪頭出租啦嚇，咁其實你點樣睇呢個暫緩追租嘅計劃咧？其實對於嗰個市道嘅影響係點樣嘅咧？ 其實咁嘅，早前咧，我哋就住呢一個嘅政策啦，我哋都反映過意見嘅。咁我係代表呢一個香港呢、這個工商鋪。業主大聯盟嘅呢個發言人咧，就曾經同即係喺報章啊，甚至喺即係你哋電台都講過我哋嗰個睇法嘅。咁我哋當時咧，其實都係反對咧，佢係即係利用呢個行政干預呢一個即係市場嘅，因為香港始終都係一個即係講求呢一個合約精神啦，同埋呢個核心價值啊，這個要遵守嘅咁樣。咁但係政府都係一意孤行啦，咁就即係強行咁樣推呢一個嘅禁止追租條例。咁我哋當時咧其實都講咗個後果嘅，就係話咧，其實如果你累積咗幾個月嘅租金咧，半年或者甚至可能八九個月啦，咁有年頭已經開始唔交租啦。咁如果禁止追租嘅話咧，咁有一啲租户咧嚇，當然我唔係話全部啦，咁有一啲租户咧有可能。是因為佢累積的租金太大條，而去到佢真係完咗呢一個條例要交租嘅時候，佢就冇力去交呢條租咧，係會產生呢個結業嘅後果嘅。咁亦都係會遣散呢一個員工啦，同埋即係結業啦。咁其實對嗰個整體個社會定係零售啊、好飲食啊、個市場係好差咯咁樣。咁佢哋都唔聽啊，佢意思即係你我哋係要咁做啦，要舒緩呢啲商户嘅壓力。咁我哋當時都係提出。我哋願意咧同啲租客咧係同舟共濟啦，我哋減租啊，即時減租係最好，我哋認為嚇。咁大家一人減啲啦，咁或者甚至咧，如果我哋都提出咧，既然政府係咁照顧個市場或者一啲嘅租户嘅營商環境嘅，不如咧就學外國。美國又好，中國又好，佢哋有一啲措施咧，政府係撥錢出嚟咧，係資助呢一啲租户咧去減租，咁去交租嚇，咁業主亦都適當嘅調低一啲嘅租金，咁大家咧就係和衷共濟啦，咁育成呢個好事，咁令到啲租客咧繼續交租呢、這個譬如生意即使掹掹緊，咁大家起碼有個守住有個希望，咁繼續交租，咁業主都減啲租咁樣。咁三方面咧做啲努力，但係佢哋冇做到啦嚇、結果就唔肯嘅。咁見到目前嘅情況咧，就係開始嘅壞嘅結果出現啦。咁見到大家見到電視咯，都見到一啲連鎖嘅一啲嘅蛋糕店咧開始結業啦。咁呢個咧唔單止咧嗰啲小業主啦，或者啲業主收唔到租。因为佢清盘啊嘛，最大的影响咧就系、是，正如我哋所料嘅，就系、是、产生呢、這个失业率啦，呢打工仔嘅饭碗咧系打烂嘅。 蔡生啊， 头先咧，因为我哋即系较早前咧都有问过，即系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阿谢太啦，即系佢分享咧就话喂，其实佢哋都尝试同啲业主去磋商啊，睇下有冇得减租，但系反而咧系啲业主企得好硬，咁啊同你头先讲好似有啲唔同，即系头先你讲就话诶，我哋都想同舟共济嘅，即系一齐去挨啦，咁样大家都让一步咁样，咁但系实际上系咪真系咁容易咧？即系从你哋嘅角度，定或者哦，因为你系代表即系中小业主大联盟嘅，咁但系啲大业主先至系即系最恶嘅嗰班，就唔肯去减租咧。即系其实情况系点？我谂市民都几想知道。 我谂嗱，你都知道我哋系代表即系中小型嘅工商铺业主啦，咁都系数量都系好多嘅， 系 即系我相信系多过呢个大商场嘅业主嘅， 系 咁，但系政府都要睇我哋嘅声音噶，系咪？ 嗯， 咁至于你话谢太讲嘅嘢，系咪全部事实咧？我哋就有啲保留嘅， 系 因为我哋了解有某一啲大财团，佢哋都减租嘅，即系例如太古啦。南風啦，我諗你見報紙都見過啦，係咪？ 係 都有減租。咁當然啦，有一啲大嘅財團或者商户咧，佢哋有一個原則性比較強，因為上市公司嘛，咁佢要交代俾一啲股民啦。咁要第一、第二咧，亦都咧，佢哋有個即係佢哋有個諗法咧，就係話你市好嘅時候咧，其實有啲租户係賺大錢嘅。咁市差嘅時候咧，就揾啲業主要開刀減租咧。咁佢哋覺得就有違呢個合約精神。咁佢哋就唔肯減，咁佢就話你做生意咧，你係長遠計嘅，你一條租約可能九年啊、十二年都唔頂，咁你前六年賺到錢啦，咁呢一排啊輸咗少少，咁你又唔交租啦，要減租，咁變咗佢哋嘅諗法，佢唔係話冇道理嘅，佢覺得喂，咁你賺嘅時候，你又唔叫你交多啲租係咪啊？所以佢哋就企得硬啲，但我哋咧就願意講嘅，我一向都主張咧，我哋係有商有量。咁我身邊嘅朋友，包括一啲嘅投資者啊、資深投資者都好咧，都唔係大財團啦，都係個人噶嘛。咁所以佢哋都係願意減租嘅。即係我嘅朋友入邊就好少話唔減租，當時都一路都肯嘅。只不過係政府堅持要禁止催租，咁變咗咧係。某一啲情況就出現嗰個反效果啦。 OK， 蔡生，其實你自己都代表好多嘅中小嘅業主啦。咁其實呢個嘅暫緩追租嘅安排咧，有冇對於一啲中小業主啊，都可能會造成一啲嘅影響咧？即係可能佢呢幾個月冇咗租金收入，咁會唔會都對於一啲嘅業主嚟講係有問題㗎？ 我相信咧都係會有少少嘅影響，但係相信就唔會話太大嘅。因为上次嗰个政府咧就攞一啲譬如话个别单一嘅一啲，譬如呢年纪大嘅退休，搵个铺位嚟收租，以呢个为生计，跟住咧后屘系拨十万俾佢做一个过渡啊，咁其实呢个系即系聊胜于无啊，即系我觉得呢个系冇乜意义，因为大家都知道咧，揸商铺嘅业主咧。都是一啲即係稍為資深嘅投資者，咁佢哋都係普遍都係香港都係有啲實力嘅，咁所以短期嘅一個收少啲租啊，或者冇收租咧，對於佢哋嘅財政壓力咧，就未必一定係去到咁大嘅，即係除非你係好幾年啦咁啊。咁但係近年咧，坦白講亦都係有少少影響，不過咧就唔係咁嚴重啦，我覺得嚇。即係我身邊嘅朋友都係大家即係同一啲租户又好，同銀行嘅話，銀行亦都有啲措施啦，即係話譬如公息唔供本啦，某程度上面都係舒緩咗一啲投資者佢哋嘅即係呢個財政壓力嘅。咁相信呢一方面，我覺得即係影響就唔係好大嘅。咁反而我係覺得咧，就係會產生一個反效果，就係令到嗰個租户同業主之間咧係產生一個好大嘅矛盾啦。咁去到而家呢個時間，大家見到啦。咁所以政府其實都要有負責任地對當初嘅決定做一個即係或者檢討啦，或者係即係究竟嗰個做法啱唔啱咧？唔係話做完就算啦，係嘛？即係我覺得效果會即係壞嘅效果會陸續出現。我覺得這個是啱啱開始嘅啫，而家。 明白。咁但系当即头先即系我哋用 Christine 呢个嚟做例子啦，喺业主即系无论大业主又好或者中小业主又好啦，你哋系会遇到啲乜嘢情况咧？系等嗰个日落条款完咗之后，就已经好快喺一个月到嘅时间就已经要用执达嚟去做即系清盘或者系去收铺嘅工作。即系你哋睇一个租户嘅时候咧，佢哋会发生啲咩情况？你哋先至会用一个咁样嘅招数去应付佢哋咧？ 我就冇嘅，即 即係我有啲租客欠好耐租，我都冇咁樣追佢嘅。咁我身邊嘅朋友都唔多，我見嘅人就唔係好多去追。咁但係即係市面上係有嘅，因為點解佢哋有啲大公司咧，因為佢要遵從合約精神啊，同埋佢亦都係要交代公司嘛，唔能夠咁樣求其嘅就放你啊。咁所以其實你嗰、那個表面就要係三個月，其實三個月咧都唔會咁快追租。其實嗰個成條租咧，我可以話俾你聽咧，其實一月份已經開始嘅啦。咁而家係九月啊，講緊， 嗯， 係嘛？咁人哋梗係準備緊追啦，係咪先？喂，你如果唔交租嘅話，咁佢再咁拖落去，咪拖成年，係嘛？所以佢都有佢嘅損失噶嘛，係嘛？咁同埋呢一個情況咧，就係除咗業主損失，我頭先都講咗啦，其實打工仔都好大嘅損失，政府都損失，政府嗰個庫房係要準備一啲破欠基金嚟了結呢一件事嘅。咁政府係我相信政府係需要做一啲檢討啦，因為你當初咁硬係咪，咁你就不如回應啦。如果咁樣呢、這個冰山一開始嘅時候，之後接咗落去，究竟有幾多會排緊隊啊？琴日你見到電視啦，飲食協會嘅主席都講咗啦，而家有8000间咧俾人追緊，跟住有2000间會嘅食肆會執笠。咁呢個係講緊食肆啫喎，嚇飲食業就未講其他零售業喎。咁你話可想而知咧，嗰個效果可以好嚴重啊！我相信，即係我希望唔好咁嚴重，但係可以好嚴重。 蔡生啊，其實而家個危機咧，就係即係正如你頭先所引述啦，都有唔少嘅飲食業界啊、零售業界咧，都而家係被業主追緊租噶。咁你覺得有咩建議俾雙方可以解決呢場嘅危機咧？因為就如果嗰個租客真係結果都係俾唔切一啲累積咗嘅欠租，咁結果其實都係即係業主又租唔出，咁其實都係一個雙輸啦。咁變咗會唔會話可以業主容許啲租户咧再繼續去攤分嗰個欠租，去到慢慢還翻咁？咁呢啲方法會唔會可以俾啲業主考慮咧？ 俾啲租客考慮係咪？ 雙方啦，雙方去考慮。 雙方，其實我就覺得你呢個睇法，呢個講法係相當好噶。我覺得係可以噶。點解唔可以？即係而家業主，你社會上面嘅聲音就係以為業主唔肯傾、唔肯談咧，其實錯。其實而家係租客唔肯傾、唔肯談、唔肯加、唔肯交啊，唔係業主唔肯傾啊，你明唔明啊？即係如果你話嗱好，我即使你欠咗半年九個月嘅租金。譬如你一個月10万，你而家欠緊60万、90万，唔緊要。如果我係業主咧，你點樣處理咧？而家都到期啦。咁如果我相信嗰個租客肯提出嚟啦，咁啦，我還你30万先，之後咧再逐個月還你5万、5万，咁樣加俾你咧，我相信我哋會接受嘅，係咪？都願意接受嘅，冇辦法嘅。我哋唔係你想象中嗰啲業主咁無良但係調翻轉，你有冇諗過嗰啲租客咪真係咁財困咧？系佢有冇其他原因咧？佢会唔会夹带私徒咧？系咪？佢系咪专登唔出粮啊？专登唔补偿嗰啲雇员嘅一啲嘅退休金、强积金啊嗰啲之类嗰啲咩嘢咧？嗱，好多嘢咧就系你嗰个法律嘅漏洞咧，令到佢哋有机可乘啊嘛，系咪？咁呢一个方面咧，即系我哋睇法同埋，我其实最紧要咧，我觉得政府要做啲嘢嘅。咁嗱，我覺得政府可以做嘢，做啲咩咧？就係話咧，喺既然去到呢一個階段，你唔好令到失業率上升，你不如真真正正喺，譬如你爭個租客爭60万或者90万、100万都好，呢條數大家攞出嚟講，政府再俾個貸款佢。 OK， 因為你俾個貸款佢咧，俾佢交租或者分期。咁嗱，業主都已經讓步一樣到呢半年九個月冇交租啦。咁我再俾你分期啦。 Okay, 政府轉嗰度擔保，借錢俾個租客。喂，咁呢個係呢、這個唔係保業主、保租客，呢、這個保打工仔嘛。 好好好啊，咁啊，蔡生同你傾咗呢個先，時間關係，多謝你嚇。 好嘅， 咁啊，係多謝你。咁啊，呢位係資深投資者蔡志忠嚟㗎。咁我業主又會講話，即係究竟係咪有啲租客可能唔肯俾租咧？又或者係甚至有其他嘅一啲計劃咧？咁點樣理解呢個情況呢？ 所以就係話，即係其實頭先講係每個個案咯。因為第一，即係我同陸宇光，你都好難去講，究竟係咪即係業主嘅強硬啊，定還是係即係租户佢哋嗰個問題？咁但係總之咧，就最重要係講緊其實我諗。一直以嚟講緊業主去睇究竟佢租與唔租或者係點樣做咧，就係睇緊嗰個頭先之前講個租客佢哋自己嘅狀況。咁但係咧 okay. 好，時間關係，我哋傾到呢度先，我哋聽聽交通消息啊。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或用 WhatsApp、微信发短信到98186186。记住，大麻系毒品。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嘅传染性极高，如果仲未打第一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继续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俾有需要人士使用。 香港区 西营盘社区综合大楼社区会堂、 铜锣湾社区中心、 华贵村华贵社区中心、 湾仔街市地下低层湾仔活动中心、 九龙区 九龙城政府合署一楼红磡社区会堂、 蓝田西区社区中心、 石硖尾社区会堂、 慈云山南区社区中心、 梁显利油麻地社区中心、 新界区 东涌社区会堂、 葵盛社区会堂、 长华村长华社区会堂、 将军澳南服务设施大楼地下慈善活动中心、 沙田显径邻里社区中心、 大埔社区中心、 梨木树社区会堂、 屯门湖山路社区会堂、 元朗朗平社区会堂。 臨時避暑中心会在酷熱天气警告生效期间全日开放，并在晚上十点半至翌日早上八点提供被铺及睡眠地方给有需要人士。 如需进一步资料，可于午夜十二点前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 古今风云人物，原装法师。 原装法师到天竺取经，经过沙漠，遭遇盗贼，仲要跨越今日嘅天山山脉，环境极为恶劣。 原装法师嘅技术咧，随行嘅人咧系一日就冻死咗，一日就俾河水冲走咗，夜晚要瞓喺啲冰上边，成个市团咧得翻五六成嘅人啊，系能够生存。 古今风云人物， 主持张伟国、罗永生，星期六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麦家俊。 时间是傍晚的6:41，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有我陆宇光和麦家俊在这里。麦家俊，我哋刚才个节目嘅时间咧，就系讨论咗有关于连锁饼店 Crostini 结业嘅事件啦。咁我哋都就住事件咧，向海关查询咗噶。咁海关复咗我哋咧，就系话截至到今日嘅下昼五点咧，海关就接获咗系54宗有关连锁饼店嘅投诉。咁海关就话咧，高度关注事件，已经成立咗队伍咧，就系作出跟进啦，并且会继续密切监察嘅情况。咁如果发现有商户咧系违反商品说明条例咧，海关咧系会采取行动噶，并且已经呼吁咧，就系已经买咗相关连锁饼店饼券或者礼券嘅顾客咧，尽快联络海关啊！喺咁啊，接获市民投诉之后咧，海关会马上根据资料咧展开调查噶。跟住落嚟咧，我哋要讲讲咧关于系教科书嘅问题啦。咁啊，而家九月中啦，咁啊开学冇耐，咁我唔知咧就系听众啊，听紧节目嘅朋友，大家喺屋企有冇系读紧中小学生，中小学嘅子女咧吓？咁啊，大家有冇发现咧，即系嗰个买教科书嗰个开支个变化系点样咧？嗱，消委会咧就就咗呢个中小学嘅教科书就作出一个书费嘅调查啦。咁啊，发现咧，小学生同埋中学生平均嘅买书费啦，包括系作业啊、补充练习等等呢啲开支咧，比上学年咧系升咗5.7%，同埋咧2.9%嘅，升幅咧都显著咧系高过同期通胀啊，同期通胀咧就系1.7%啦。咁其中咧，如果论呢个嘅最贵嘅整体书单嘅开支啦，吓咁啊，讲紧咧就系中一啊，吓中一咧就讲要3,701元嘅咁。咁而如果系讲升幅最多嘅话咧，咁就系中三啦，吓中三咧就系嗰个嘅买书单嘅呢个开支咧。 就比去年咧系升咗 7.3%。至于咧就系高小吓小学高年班咧，咁嗰个嘅升幅咧亦都系讲紧系平均6.51%啦。其中咧小四咧吓小学四年班咧嗰个买书嘅开支亦都增加6.4%。应该点样理解今次呢个嘅调查咧？点解会买书费贵咗咁多呢？ 咁有人會講咧，就係話其實當然係個成本上漲啦，因為即係過去一段時間裏面咧，其實即係無論物流成本啊，或者好多其他成本咧，其實都因為即係疫情而上漲。咁但係咧，即係跑高咗比同期通脹咁多咧，就實在都惹人關注嘅。咁當然咧，即係亦都有啲人就話咧，其實呢個升幅咧，其實就有機會可能已經係一個最低嘅一個升幅嚟添啊，因為實際上嚟講咧，可能喺即係個升幅上面有啲咧係有啲額外嘅貨本，其實係仲要購買嘅，即係有時可能講緊係除咗實體之外，仲有啲電子貨本啊，或者甚至乎係其他嘅一啲書籍上面嘅嘢咧，咁所以其實咧實際上嚟講咧，可能係都幾大嘅一個唔同嘅同去年。 嗱，消委会今次咧就系用随机抽样嘅方式啦，就系抽出咧86间小学同埋76间中学咧，就系发信咧就问啲学校咧究竟今个学年嘅书单嘅资料嘅咁啊，结果咧就得到就系几十间嘅小学中学喺度回复啦，咁就得出咧就系嗰个嘅书单嗰个嘅价格嘅变化嘅咁今次嘅调查咧都显示咧就系话有唔同嘅因素去到影响咧呢个嘅买书费嘅轉變啦，咁包括就係揀唔同嘅書冊啦，作業同補充練習嘅數量多寡啦，書商提供嘅買書嘅折扣啦，同埋今個學年同舊個學年啊嗰個學材嘅不同啦等等，呢啲都係咧影響買書費嗰個因素嚟噶。咁其中咧就消委會都有提到啦，咁就係其實譬如話咧喺疫情之下咧，咁都多咗一啲嘅電子學習嘅教材咧，咁就需要咧去到選購嘅，咁變咗都可能會令到咧，就係學生啊、家長啊，都要承擔一個雙重嘅開支。係。咁啊，咁已經大家又點樣睇呢件事咧？咁啊，大家各位聽眾咧，係屋企有冇一啲係讀緊書嘅學生係有冇發現一個教科書嘅價格係貴咗嘅問題咧？貴咗幾多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噶。咁啊，我哋呢個時間咧，我哋都請嚟一位書商，咁同我哋傾傾啊。電話旁邊咧就有書商吳志華喺度啊。吳志華你好， 你好， 吳生你好。 你好啊，可唔可以同我哋都分析一下咧？即系其实今次嗰个消委会嗰、那个书价嗰个调查，你哋点样睇咧？ 今日咧就消委会咧就公布咗嗰个调查，中小学嗰个新学年嗰个平均嘅购书费系比往年系有所上升嘅。 嗯。 我睇翻佢哋嗰个调查嗰个内容咧，我哋见到咧佢最后得出嘅结论咧就话，小學咧係比往年咧上升咗 5.7% 嘅，中學咧就大概係 2.9%。咁就但係我哋想睇一睇咧，就根據佢嗰、那個調查嗰個方式同埋內容咧，我哋見到咧其實佢就係將佢收集到嘅學校嘅書單因為每年咧學校咧都會對於新學年嗰個課堂課程嘅要求咧，就去將一啲即系课本咧，适用嘅课本咧，就摆落书单俾学生去购买嘅。咁而呢度咧，就我哋见到咧，佢嗰个调查里边指出咧，就话其实每年咧，学校就住佢哋自己嗰个课程嘅要求啦，校本即系每间学校佢嗰个侧重点啦，咁去拣一啲书嘅。咁你会见到咧，佢系有变化嘅，每年都有时因为某啲原因，佢想啲學生喺某一方面係發展得多啲好啲，咁佢可能譬如古仔書，又或者某啲科目咧，佢會加一兩本可能係參考書啊，各樣咧就擺咗落去。嗱，呢個情況係影響個書購書費嘅，因為佢個數量如果多咗書，咁、那個購書費自然會多咗啦。第二咧就係、你會見到咧，佢報告裏面提出咧就話，由於過往呢幾年都有啲疫情啊，咁好多時學校咧就唔單止係要面對嗰、那個網上嗰個教學，咁佢哋要加入咗一啲電子嘅教材，甚至乎電子課本。 啊，呢度咧我哋見到咧有個特別嘅情況咧，就係佢除咗買印刷貨本之外咧，就會買一啲電子貨本，啊，方便佢喺網上去學習啦。咁呢度就我哋見到係嗰個似乎支出係多咗嘅。咁，啊，就話第三方面咧，我哋亦都見到咧，就因為近年來嗰個課程嘅要求咧係比較多元化，咁好多學校咧就住嗰個課程嘅重點咧，就會安排一啲校本嘅教材。啊，呢度咧呢啲校本教材咧就唔係即係私商去即係大量生產啦，亦都唔會有一個定價喺度嘅。咁呢啲嗰啲可能係一啲影印費啊，或者一啲少量嘅印刷費。咁呢啲就我哋唔知道佢嗰個細節嘅內容咧，所以每一間學校佢自由去做呢啲嘢嘅時候，會唔會影響咗佢嗰個學生嘅購書費？不過我哋見到咧，呢啲調查出嚟嗰，那個增幅或者調整咧，其實同每本書嘅書價每年嘅調整咧係冇直接關係嘅。我哋見到。 咁啊，咁头先所讲咧就系因为有好多唔同嘅因素啦。咁以你哋嘅观察或者你嘅资料咧，喺同一本出版社或者同一个即系类别嘅教科书咧，实际上佢哋嘅真正升幅系几多度咧？ 嗱，其实每一年咧，教育局咧都会喺大概四五月间咧，就会将所有课本佢哋调整嗰，那个书价做咗个统计嘅。 嗯。 去年咧就系据佢公布咧就系 1.4%， 今年咧就系 1.9%。 嗱， 呢个 CPI 即系嗰个物综合物价指数系接近嘅，其实每一年都接近吓。咁，所以你见到咧就其实书商喺呢几年咧都非常之克制，同埋即系有一啲即系书商都如果根据公布咧都接近有去年咧有成40%+嘅书咧。是凍價，咁年咧都有成30%以上嘅書係凍價嘅。其實你見到， 明白。咁唔知話嗱，咁通常咧市民咧就跟住個問題會問：喂，咁既然本身即係書商克制啦，即係嗰個升幅其實都即係同啲頭先講嗰個通脹差唔多啦。咁實際上嗰啲升幅就可能係啲其他嘅書單上面長咗，或者甚至乎頭先你所講嗰個電子嘅課本啦。咁但其實疫情都一段時間嘅。咁係咪真係一定要因為最後市民都係睇個總價錢嘅，即係捱貴咗就一定係㗎啦。咁其實點樣睇呢？係咪真係一定係需要有一啲嘅上堂呢？尤其是電腦課嗰啲，係咪真係可以要兩本書實體同埋電子嘅都一齊要買呢？定還是其實買一本已經夠呢？ 呢方面呢就我諗係好個別嘅情況嚟嘅。 係。 因為有我哋見到呢有你香港嘅學個情況比較特別啦，因為有啲跨境學童嘅。咁過往呢兩三年跨境學童咧，據我所知咧，喺呢方面咧遇到上課嘅困難比較多。咁實體書有時佢未必買到，咁所以佢就可能要買一啲叫做電子版。咁但係喺香港咧，香港學生一般嚟講咧，過往習慣即係買咗印刷本先嘅。咁但係因為要上呢個網課咧，如果淨係執本印刷本咧，我聽到話咧就有啲情況咧，就係佢哋不如買多本電子本，咁喺網課人都睇到。咁當然，如果嗰個疫情甚至乎呢個課堂係正常化咧，我相信呢個情況係少啲嘅。 嗯，嗱，不如再問多次各位聽眾啦。唔知各位聽眾屋企有冇一啲讀緊小學、中學嘅學生咧？咁大家有冇觀察到啊？即係呢個教科書嘅售價嘅變化係點樣咧？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1同我哋傾下嘅。嗱，吳志華，頭先你都講到話，即係喺疫情期間，可能都會有啲學校啊都會選購，即係或者同啲即係都希望啲家長選購一啲嘅電子課本啦。但係我想問，其實呢啲嘅電子課本同實體書個內容係咪一樣咧？其實係咪可以互相去到即系替补替代嘅咧？即系会唔会其实嚟紧啊？即系当都会可能疫情都唔知会唔会有反复嘅现象啦吓？会唔会真系净系买电子课本已经够啦？唔使买实体书咁就唔会系双重咁负担咧？ 吓啊！呢个一个好嘅问题嚟嘅吓。全球嘅大趋势咧，的而且确系电子学习系一个好重要嘅环节，亦都配合未来个知识型社会嘅发展嘅。咁但系喺呢個基礎教育方面咧，其實好多國家已經開始發現咧，如果係基礎教育方面，如果用電子版咧，對於學生學習嚟講咧，未必一定係全面都有用嘅，因為 喺个学习过程里面呢，要书写啦，要阅读啦，要甚至乎要有一啲叫做练习啦。咁呢啲咁嘅情况呢，如果你淨係翻呢个电子书嘅页面呢，其实佢能唔能够印象好深刻，同埋能够掌握到嗰个知识技能呢，其实都系而家仲都系一个好重大嘅课题去研究嘅。咁但係我哋个睇法呢，就係而家嘅电子本呢，其实学校系有自由可以买或者唔买，佢睇佢自己学校嘅需要嘅，即系唔系话出版社一个所谓搭埋啊，或者系一个捆绑式销售，系冇嘅。而家根据政府嘅政策呢，是全部是分拆的，即是每一样都独立定价、okay. 学生是可以买一样、两样或者全部一起买都可 以、okay. 啊、这个是他们自由的选择。 好，另外呢就另外咧，就今次消委会嘅报告咧，都系研究到就系话咧，系书商提供俾中学买书嘅折扣咧，系按年系减少咗。咁就讲紧话咧，就得五成嘅中学咧系攞到书商提供8折至到9折嘅优惠啦，数量咧就比旧年嘅调查咧就少咗两成。可唔可以讲下即系呢个现象点样理解咧？即系其实系而家系咪书商都叫做俾嘅折扣少咗，其实都系一个变相加价咧？你点样睇呢个现象？ 其实呢就折扣呢就可能是过往曾经即都几多有呢种情况。不过据我理解呢，其实学校去找一个书籍的供应商呢，是透过一个很公平的所谓一个投标的制度的。在个投标的过程里面呢，就据我所知呢，最少都有3间的供应商是提供这个标书，或者是提供他们的服务的条款的。那在个过程里面会不会有些多些有些少些呢？其实是每一个情况都不同。那最后学校去揀一间，不单只是折扣啦、服务内容啦、质素啦，甚至乎是那个书种的齐全的情况，可能都是他们的考虑因素。那所以很难讲话是少了折扣呢就一定是书商去譬如比少了折扣，其实这个亦都不存在这个情况，因为书商发货去比一些零售商呢，是很多时都已经有一个营业折扣的了。那每一个供应商怎样去比呢？据我所知，同一张书单里面有一些书籍呢是多些折扣，有一些少些折扣我都见到的。那所以最后整体上为什么会有这个调整呢？其实我想是可能应该消委会他们找到的书单那个情况有这个情况出现。咁但是你说是不是整体上个折扣是低了呢？我想趋势都是有的，因为为什么呢？其实出版社又好，零售商又好呢，过往这几年那个成本上涨得很紧要，包括是物流仓储啦、人手啦、甚至乎是那些印刷的譬如你的紙張呢，每年呢其實都有過往這幾年呢都有10%-20% 的升幅的，甚至乎去到暑假旺季前印刷期前呢曾經試過是有成40%以上的升幅的。那所以你說這些這樣的情況會不會引致這個折扣率是低了呢？我覺得轻微上都有影响。我见到头先主持人你提嗰个折扣率，可能相差都系0.几%，咁我谂都系有呢啲咁嘅所谓上下嘅幅度咧，都唔出奇嘅。其实 ，OK， 另一个问题咧就系、是今次消委会嘅报告都讲咧，就话有学校会委托出版社咧去做一啲校本教科书啊。咁呢校本教科书咧，咁可能系要调整过一啲嘅内容啦，抽取一啲嘅章节再整合啦，又或者系将唔同嘅即系叫题目啦吓，一啲嘅章节咧去到分拆咧去到出售噶。咁变咗咧，如果系买晒唔同嘅章节嘅课本咧，变咗咧，可能整体个买书价咧，又会比以往咧系贵咗。你点样理解呢个情况咧？其实，譬如你哋做呢啲嘅校本版要几多少成本嘅咧？咁但系结果又贵咗嘅，咁啊变咗系负担落咗个家长身上。 嗱，呢方面咧就好多时我哋要睇睇嗰个真系个编制嘅过程里边咧。其实可能有时大家都未必理解到咧，就系其实印刷系有一个最低嘅印数嘅。 咁喺個最低印數之下咧，就好貴噶啦。咁但係印數以上咧，同埋印刷品大量就越多就越平啦。而校本呢種咁嘅安排咧，其實就係每間學校就住自己嘅情況咧，係去選取一啲章節，未必去用曬啦。可能佢因為課堂嘅需要，教學時數未必有足夠啦。咁佢只係揀咗啲章節，但係你要留意到咧，逢係呢啲嘅情況咧，佢嘅印刷嘅數量咧就遠低於所謂最低嘅印刷數量嘅。咁好多時都用電子印刷嘅方式啊，我哋叫做數碼印刷。咁呢啲數碼印刷咧，其實咧就係好貴嘅。我見過有一啲校本版嘅書籍，佢只係抽部分出嚟咧，佢嘅印刷費用呢個成本計，都貴過市面上同一本課本。通行版嘅貨本嘅價， 所以就令到嗰、那個即平均成本上升咧，就會令到個售價都會貴啲。好多謝吳志華先啦嚇，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1。 唔止通過懲罰，將極大動搖中美關係嘅政治基礎，對中美關係以及台海和平穩定將造成極其嚴重嘅後果。中方強烈敦促美方停止打台灣牌，搞以台制華，停止推進審議有關法案。中方將會視法案進展情況同最終結果，採取一切必要措施，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同領土完整。天气概况，一股干燥的大陆气流正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个下午天气酷热，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强烈热带风暴梅花已经减弱成为热带风暴。在下午4点，梅花集结青岛以南大约1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25公里，横过华东沿岸地区并逐渐减弱。同时，强烈热带风暴南马都集结喺鹿儿岛嘅东南，大约11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但听日部分地区有烟霞，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中期风势增强，有几阵骤雨。日嘅气温32度，相对湿度51%。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东隧方向近住隧道入口嘅慢线有坏巴士阻路，咁影响到而家东隧港岛入口交通比较挤塞噶。东行嘅龙尾去到近嘉华国际中心，就系东区走廊去东隧方向近住隧道入口嘅慢线有坏车，车龙排到嘉华国际中心。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入湾仔，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在骏发花园。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彩虹嘅金瓶，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在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开。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道近启业村来回方向交通繁忙，而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牛头角政府街。城墙道去观塘方向，而家近清丽苑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去到青葵公路近马加烈医院。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就在屯门市广场。港岛方面，花园道上山方向，而家近科达中心一段车多，车龙排到乐中银大厦。之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葵涌的油麻磡路因为石屎剥落，油麻磡路全线仍然都是封闭，车辆暂时不能够由昌荣路左转油麻磡路的，经过请留意现场的交通指示。 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呈祥道去觀塘方向較早前提及近清麗苑擠塞，原來就因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是封閉，龍尾去到青葵公路近馬嘉烈醫院。今就是呈祥道觀塘方向近清麗苑有意外，龍尾近馬嘉烈醫院，特別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林錦公路陳心記來回、清水灣道冰屋落斜去西貢，同埋東涌裕東路迴旋處去九龍。最後食安仔就提提你，想止渴飲杯清水或清茶，解渴過含糖飲品之餘仲健康啲。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為心， 以天下事為事。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 你嘅新聞時事知識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立法会讨论到有关于《职安健条例》修订的法案，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郭伟强： 工友的性命很宝贵，如果没有做好个职安，家长一定不会让小朋友入学。 自由党立法会议员邵家辉： 意外很多人都不想，但是怎样可以避免到？是不是职安检加大个罚则，其实以后就不会有意外呢？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家家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六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麦家俊。 自由風，自由風就討論緊咧，消委會就發表咗一個調查啊，咁就係問咗一啲學校啊，小學同埋中學咧就攞咗佢哋嘅書單啦，就係、是、計到咧，咁就小學嘅同埋中學嘅平均買書費咧，就比上年咧就係、是、分別上升咗5.7%同埋咧2.9%，個升幅咧顯著高過同期嘅通脹啊！問下各位聽眾啊，唔知大家有冇需要為屋企嘅子女去到買教科書咧？大家有冇觀察到嗰個書價咧係？上升的问题呢，都欢迎大家打电话来18723111跟我们谈一下。麦家俊，这个时间我们听听听众的意见先。有听众高太在这里。 你好高太。 Hello， 你好你好。 请讲。 我想反映呢，其实呢个书单那个每年都加价都明白的，因为其实材料费都会增加了。但是我的问题就是呢，是基于是那个书本的重量那里啊。 是 啦，是啦，个重量呢，其实呢当我小朋友由小一读到而家中学啦，咁教科书呢是真係有点吃力嘅俾佢哋大返学校even 佢哋係有執书包，盡量我哋都帮佢係精简嗰、那个大书本去返学校啦。但係呢嗰、那个都避免唔到嗰本书个重量呢，係真係比我预期係比较真係严重嘅。我试过呢，我个仔中一嘅时候呢，我带个我帮佢佢執完书包，咁我称一称呢，嘩好重。我大人啦，佢係个中一学生。 係咪因为学校嘅书单比以往係选购嘅多咗，係啦，即係希望大家买嘅书多咗呢。 我因为我仔是中一啦，咁我都未试过佢之前咁样样啦。咁但係呢，咁我照盡量執啦。咁因为有时佢哋每一日呢啲课堂呢都唔一样，有时多啲有时少啲。咁咁啱呢，我就同佢執咗嗰日呢好重，但我已经接受唔到，所以我就帮佢孭到返学校，同学校反映返点解啲书本点解咁重。咁学校校方都话我哋呢啲都系出版社佢哋提供俾我哋嘅，我哋都曾经都有反映过。但系呢，我求其我是但称一本中文书真系好重。咁我问我咁有咩办法，你哋可唔可以再即系正在同返啲书商或者印刷商去反映一下，可唔可以减，即系唔使咁精美。啲紙張咧，其實每一張咧都係彩色印刷啦，即係同我哋 上一代呢啲好唔一樣嘅，紙質又厚啲啦。所以咧令到嗰本書真係好重。咁 明白 ，OK。 佢話 好 係啦。咁我覺得真係有對小朋友健康亦都係有問題咯。 好多謝高太嘅電話嚇。咁其實今次消委會咧都有去到統計翻咧，即係頭先講呢幾十間小學、幾十間中學嘅書單咧，佢哋各個科目咧就係用緊幾多本書啊？咁譬如話小學方面咧，中英數常啦嚇四個科目，平均都使用緊咧係八至十。个书目嘅、哦，每科嘅作业同埋补充练习都平均系五本啊，咁而咧，譬如系中学方面啦吓，咁都讲紧咧，譬如初中嘅英文科嘅用书量都系比较高，平均咧都用紧四本，中文同埋数学咧就平均用紧两本书啊，咁大家又可以去思考一下啦，即系究竟啊，即系喺读书嘅阶段系咪每个科目都需要用咁多本书咧吓？ 俾我哋。因为读书的时候好像多了一点。 即除了刚才高太讲的重量的问题，都其实对于某些家庭来讲都是一个即是买多了书 的金钱负担。 除了这个之外，刚才高太有讲过是不是纸张精不精美，但我们可能会问一些再切实一点的问题，就是其实是不是有一些书籍其实就已经可以是用到电子书去代替呢，这件事也会不会再间接地又会再增加长远的成本呢，这些都可能要问一问教育各方面专家或者甚至校长去讲讲，其实之后的发展趋势可能会是怎样。 是。那我们电话旁边就有小学校长冯耀章在这里。冯校长你好。 冯校长你好。 是你好。两位主持好。 都再次呼吁各位听众，如果大家对于现在个教科书的买书价有些什么的看法呢，有什么观察呢，都可以打来1872311跟我们倾一下。冯校长啊，今次咧就头先我哋都引述啦吓，咁啊消委会嘅调查报告咧就发现到至而家小学、中学啦各个科目嘅买书数量咧都好似都几多下吓，咁点样理解呢个情况咧？ 我谂其实就每一年嗰个嘅书单咧，学校都会即系经过即系佢每一科去倾翻，咁跟住就。即係學校統籌咗咁去做，咁其實每年咧，都係有一啲嘅變化嘅。咁特別可能小學呢兩三呢，我諗呢幾我諗呢五年到啦。咁特別係有一啲嘅課程咧係變化咗嘅，譬如最近呢兩三年係數學，咁再早前兩三年係常識。咁喺嗰啲書裏面咧會有啲嘅變化，無論可能數量啊，或者係出版嘅嗰啲 items 啊。都會係即係年年都唔同。咁頭先即係我睇嗰啲相關報道都講，就係中學咁佢之前通識科而家轉咗做即係另一科咁發展科咁樣。咁其實都係隨住每年咧按翻嗰級啊個學校啊，可能佢又會做一啲校本課程嘅調整啊，都可能真係會有啲唔同噶。 嗯，即係所以都係按住嗰個課程嘅變化嚟到學校去到選購相關嘅教科書。 學校嗰個校本需要嗰個情況大啲，因為就算即係用同一個出版社，咁通常一個出版社可能有書、有作業、有補充、有其他唔同嘅額外嘅嘢，咁學校係。即係啲老師嗰啲科嘅老師會開會去傾，究竟揀邊啲教材係適合小朋友用咁樣咯。 好，咁但係咁教材嗰度咧，其實頭先即係我哋都講過啦，就係喺電子書籍嗰度咧，你哋嘅取態或者你對未來嘅展望會係點樣咧？ 嗱，即係我哋學校就其實就高年級啦，四至六年級啦，其實就行咗我哋叫 BYOD 啦，即係電子書包啦。都係差唔多有第十年㗎啦，行到去咁即係由開頭唔係咁多電子教科書，或者嗰個功能比較少，到依家咧即係差唔多每一科你都可以用電子書或者實體書。咁而電子書咧係有一啲功能咧係附加咗實體書冇嘅。咁但係咧，始終喺即係成個嘅教育我哋而家體系裏面啦，即係我哋都喺度仲喺度調節或者適應緊，究竟即係係全電子書邊啲年紀用實體書，或者係咪某一啲學習嘅範疇會用實體去手寫？真實去操作會好一啲，譬如我攞個例子，譬如數學，咁你有啲係用間尺要去量度嘅，或者有啲工具去畫嘅，咁當然你喺 iPad 裏面你都可以，但係個比例啊或者嗰樣嘢會唔會冇實體咁好呢？咁但係其實真係相對於五年前啦，其實而家嗰啲平板電腦嘅電子書嘅功能呢 係有好大幅嘅改善，同埋即係其實已經好多互動嘅功能， 係、 即時到俾到幫到教學係好方便嘅。 嚇，咁啊當然咧，即係通常即係市民關注嘅其實就係個總金額啦。咁即係過往嚟講，你睇到即係實體書同電子書之間，即係個金額上面其實即係邊一方面會有多啲優勢咧？咁啊，同埋當然都頭先有家長講話，其實都真係好重喎啲書。咁實際上嚟講，係咪呢個都係即係學校去定個書單嘅時候應該要納入嘅一個考慮嘅方法咧？ 回應一下，即係電子書同實體書嗰、那個即係價錢啦。即係以我自己嘅理解，其實即係實體書，大家可能會覺得個成本會高啲。咁但係其實我哋要諗下，即係電子書佢又做咗好多好互動嘅功能，又好多即係背後嘅電腦嘅嘢，佢係慳咗印刷嗰邊。但係其實好多功能上高嘅嘢咧，其實都係成本。所以我嘅理解啊，其實基本上高兩樣嘅價錢咧。佢哋唔係差太遠嘅，好多時候。咁另外講到重量嗰度，的而且確咧，都教育局都我諗近呢十年啊，成日都提醒我哋啊，即係小朋友健康，即係會唔會啲嘢太重啊？咁我自己都去同啲書商有啲交流傾過，或者即係了解過啊，即係佢哋都收到呢個訊息，所以佢哋將啲嘢拆到好散好細，即係譬如以前三本，而家變四本。甚至乎再将里面某啲嘢再抽出嚟，即系再变。咁但系我谂系即系点样系要系学校同埋即系屋企系合作同家长沟通。即系有时好多时候带翻去嘅嘢系咪真系要用嘅咧？有冇啲可以未用嘅摆咗喺学校度用嘅时候先至攞出嚟，小朋友又唔使，即系好似个搬运工人咧。咁我都赞成咧，即系要留意一下，即系。嗰啲書嘅重量會唔會影響小朋友嗰個成長啊、身或者個背脊啊、腰骨啊嗰啲咁樣都好重要。 咁嚟緊可唔可以淨係買電子書咁就即係勉強到去即係要再買實體書嘅情況咧？ 我自己睇咧，好長遠、好長遠嘅趨勢咯。我哋睇嗰啲電影、科幻電影，全部都係咁嘅。即係我唔排除咁，但係實體而家佢都係有一個存在價值，譬如手寫揸支筆去寫，同埋平板電腦揸支電子筆去寫， okay. 始終都仲係有一啲嘅分別喺度啦。譬如你畫畫都係啦。咁我覺得即係要循序漸進，同埋睇翻個年紀啦。某程度上高，譬如你而家大學生，基本上高佢哋都無紙噶啦，佢全部用電腦。咁喺乜嘢階段，或者我哋個科技發展到可以完全取代咧？即係我覺得都仲有少少時間去觀察，同埋大家有空間去討論。 另一個問題咧，就今次消委會嘅調查報告都顯示到咧，咁其實有啲學校咧會委託啲出版社咧去製作一啲校本版嘅教科書啊，咁變咗咧，咁嗰啲教科書嘅出版社咧，咁就又要去到分拆一啲嘅章節，再整合啦。頭先我哋都訪問咗就係出版界嘅人士啦，就係、是、香港教育出版專業協會會長阿吳志華啦，佢都講到話其實如果咁樣咧，因為印刷量咧就會少咗啦，即係一個校本版嘅印刷量會少咗啦，咁所以佢個單位成本咧會升咗啦，變咗個售價咧都會相應咁去提高咗。其實有咩情況之下學校係需要委託呢出版社做一啲校本版嘅咧？係咪一定要做呢啲嘢嘅咧？ 嗱，我講兩個例子啦。咁第一個例子就係電腦科啦。咁每一間學校其實香港好多學校啦，500间小學啦，其實即係嗰個學生嗰個 IT 嗰個能力個差異都好大。咁同埋每一間學校咧，即係個課程雖然我哋有個中央嘅建議，但係好多時候校本按住學生嘅能力、興趣、需要咧，都係真係好多唔同嘅調節。咁所以電腦科比較明顯嘅，係好似即係我哋叫點心紙咁樣嘅。間間學校咧，你可以 tick tick tick tick 十個單元，佢覺得係最符合我哋學校嘅。咁跟住咧就印一本實體書，咁係會有咁嘅情況喺個電腦科裏邊嘅。咁但係你話其他咧就比較少啲，你頭先講嗰種。但另一種做法咧，就係香港即係我哋學校都有唔少學校咧，都嘗試去做一種叫校本教材，佢直情係唔用出版社嘅書。咁但係咧，佢咧就將嗰啲自己出嘅校本教材係印成咧，即係揾啲印刷商又好，或者出版社合作都好，去再去 tailor make 一啲自己學校啱用嘅書咁樣。咁當然喺嗰個單位成本印製，人哋印一印可能印100,000本、50,000本，同埋你印100本、50本，其實個成本大家都明白，一定係有個即係差異喺度。但係亦都係即係學校都係按住嗰個專業啦，即係係對佢哋嘅學生嗰個學習係最好嘅，咁啊作出呢個咁嘅決定咯。 OK， 好啊，唔该晒冯校长，多谢你啊， 唔该晒， 拜拜。 冯耀章校长咧就系一位小学校长嚟噶，我哋电话系18723111，有位听众陈同学喺电话旁边，陈同学你好， 陈同学你好， 你好主持人， 系请讲啊。 今日即系我系一个中四嘅学生啦，咁我用书单，我买书单都买咗4600元，咁到而家呢刻开咗两三个礼拜，我都系未攞齐啲书，咁即系而家开学两三个礼拜讲咗啦。咁而家都系要上课噶嘛，咁我都系会，但系我上课嗰阵时候，其实就算我未买齐书，都系可以上到课。咁再加上其实即系上课嗰阵时候，老师都系会主要去派笔记、派 notes 俾我哋，去即系去学习。但系而即系会用到买，去用买，用到买书单里面嘅书，去用呢啲书嘅机会，其实真系会比较少。咁再加上其实而家我觉得学校即系好多学校都会有呢个 iPad 或者系一啲嘅。即系会派发一啲嘅笔，即系 电子教材系嘛， 平板电脑啦， 系即系会派俾同学。但系其实真系，我觉得可以学校可以把呢个机会去，即系会唔会系增加佢使用呢个电子书嘅机会，而唔系真系去买翻咁多书翻嚟，就即系好似啱啱家长所讲话，就要孭翻去，然后又真系用唔到嘅机，咁系咪真系学校可以真系去？去改善一下呢一点咯，可以。 O、okay. K， 好， 好啊，多谢陈同学嘅电话吓，跟住有听众黄太喺度，黄太你好， 黄太你好， 系啊，我讲即都系即系话个 iPad 咧，每日我小朋友读五年班，旧年四年班，咁而家日日翻学咧，每日都要搣 iPad 翻学，咁搣翻学又搣翻嚟，咁其实咧，我觉得即系我自己嘅观念咧，我就唔想小朋友接触到咁多电子嘢。即系虽然而家话市面上，个个都识用电脑啊，识用乜嘢？我觉得小学程度咧，系咪要俾佢自己练到啲睇书啊、写字啊？如果以我观念嚟讲咧，中三以上嘅学咧都未迟啦，系咪咁讲啊？我都唔需要话哇咁快就小朋友就识学乜嘢？幼稚园就识哇学电子嘢乜嘢啲咁啦，手机乜都识啦，上网啦。因为而家佢每嘢翻嚟啊，佢都系因为而家细咧，我都先识，即系话你哋做老师嘅都话你听。如果到咗中学咧，你系话唔听佢，叫佢唔好玩电子嘢，佢都会玩噶啦，因为佢要自由噶啦。 Okay. 我想即系话呢个观念咧，就话细个嗰时可以管到就管咯。 明白。 Okay, 好多谢晒黄太嘅电话吓，咁所以就算真係話係要轉用多啲嘅電子器材，電子教材又好，即係咪要咁樣做呢？都其實可能喺家長學生之間有唔同嘅意見。 其實頭先都睇到，其實要取一個平衡好緊要啊。其實家長都好着重於即係細路哥佢哋對於啲基礎訓練嘅一啲練習啊，即係譬如寫字啊，跟住或者係培養閱讀嘅興趣，而個閱讀裏面可能係一啲實體上面嘅閱讀啊，希望即係有一啲即係同電子上面冇太過依賴一啲電子產品嘅一啲習慣。咁呢啲大家都明嘅，咁但係當然即係同係咪一定要用個年齡嚟去分咧，定還是係其實係一個課程上面或者學校的安排上面可以巧妙地做到這一點呢，這個就真的交給學校那邊要去自己慢慢去 思考，同時間又會有不同的校本需要啦，剛才都有一些意見說到其實成本書都未必用完的，或者 校方覺得其實就不是成本書都合適用，所以要做一些的校本的教材啦，甚至可能是要用電子化就去到分拆去到購買，這些都可能是一個校本的一個決定，就又會令到買書這件事就會有複雜很多 啦，咁但系当一复杂嘅时候，就即系电子嗰方面嘅，就可能会有一个即系比较弹性嘅处理咯，比实体系啦。 嗱，教育局咧就对于传媒有啲回应啊，就住今日嘅报告就话咧系教育局四月嘅适用书目表咧，就有大约4000本嘅教科书嘅价格调查啦。咁佢哋发现整体嘅升幅咧就1.9%，咁啊有近35%嘅教科书咧系冻价噶。咁又好似相比起消委会个数字嚟讲咧，教育局所掌握嘅数字咧又冇咁高。冇咁升得咁多。咁教育局就话一直系提醒学校咧要慎选课本同埋其他嘅学习材料啊，重质不重量，亦都要谨慎咁考虑去选用唔同嘅工具书啊、补充练习等等啦吓。咁亦都系要尽量使用免费嘅学与教资源啊，去到舒缓家长嘅经济负担啊。好啦，呢个题目咧讲到呢度先，休息一阵，转头再倾啊。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好听又有料嘅，听多啲，识多啲啊！入学嘅时候咪要填一啲入学嘅资料嘅，但以前系未有呢个影相嘅技术，就画出嚟咯，又或者通过文字咧写低佢个样咯。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102.8 FM 102.8 大湾区之声。 我都希望咧，立法会就调高职安健罚则方面咧，希望尽快完成佢嘅审议工作，尽早咧可以通过法例。 有意见对调高职安健罚则有保留，政府会点样回应呢？工业意外仲可以点样防止呢？至于早前安达臣道工业意外红馆演唱会严重事故的调查进度，又有没有新进展呢？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高福慧、李文，今个星期六请嚟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 自由風，自由風咧，嚟緊嘅時間想講一講咧，關於區議會嘅去向啊。咁啊，而家政府都講緊話咧，係有意去到檢討區議會嘅架構啊、組成咁樣啦。咁啊，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咧，早前接受訪問嘅時候都講到話咧，咁啊，當局對於未來區議會嘅組成其實係未有定案嘅。咁但係咧就講到話，目前嘅一啲分區防火同埋滅罪嘅委員會咧，都話有好多成員咧係熱心地區事務同埋熟悉地區嘅情況。就唔排除咧，就俾佢哋加入新嘅區域組織。咁而咧就而家政府就就住施政報告就係進行諮詢啦，亦都有啲嘅政黨咧係就住區議會嘅去向咧提出唔同意見啊，麥家俊。 系啊，咁啊，亦都即系譬如新民党咁样啦，佢亦都系有讲过，就系话喺对于嗰、那个立法嗰、那个区议会个改革嗰方面咧，其实咧即系佢哋都有建议嘅，就系话咧其实增加咧大概约两成嘅议席，咁当中咧两成咧系继续直选，咁即系话其实咧由而家佢哋个建议开始咧，就系、是、直选同埋间选同委任之间咧系有一个即系唔同嘅组成部分，咁呢啲咧都系同以往啊，即系即系。一啲嘅做法咧係有啲唔同嘅，咁當然即係亦都有其他嘅黨派，譬如即係民主黨咁樣啦，咁佢哋都即係提出咗佢哋嘅一啲睇法同一啲憂慮咧，就希望其實基本上嚟講都想啲議席咧係繼續由民選產生嘅，咁啊呢個亦都可能係會直接影響到佢哋會唔會繼續參選嘅一個其中一個考慮咯。 所以話究竟啊，區議會嘅組成啊，個架構有冇需要變動咧？咁呢個就成為咗唔同嘅政界人士嘅討論啦。嗱，我哋電話係1872311，1872311，咁轉頭都會繼續傾呢個題目，亦都會請嚟咧唔同界別嘅人士同你傾下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李宝玲报道新闻。本港新增8187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本地感染占8023宗，再多6名患者离世，年龄介乎73至95岁，第五波疫情累计9623人死亡，目前有2812名确诊者留院，当中49人危殆。博爱医院内科病房一名86岁病人确诊，同房3名病人亦染疫，4人都情况稳定。再多8间安老院同3间残疾人士院舍有个案，总共88名院友被列为密切接触者，需要检疫。664间学校呈报1024宗个案，卫生防护中心建议13个班别暂停面授课1星期。消息指警方在打鼓岭平阳村山边发现一具尸体，相信死者是一名51岁无业男子。据了解，他的家人今个月5日收到通知，声称他被绑架，原因是欠下私人债务大约300万，家人于是报警。新界北总区重案组接手调查案件后，今日中午在粉岭一间餐厅拘捕2名男子，他们分别29和64岁，涉嫌同案件有关。据了解，警方深入调查后，相信有人较早时已经错手将事主杀死，并将尸体埋在平阳村山边，法医到场调查以确定死因和死亡时间。一名53岁男子涉嫌前年7月起在他开设的 Telegram 频道 轉發煽動貼文，包括詆毀新冠病毒由內地造成，呼籲他人接受軍事訓練和武裝革命等。他在西九龍裁判法院承認作出具煽動意圖的作為，以及無牌管有無線電兩項罪名，被判囚四個月和罰款2000元。法庭信納辯方指頻道模式有些屬於自言自語，亦沒有證據顯示貼文引致重大傷害性，加上被告只是轉發訊息，沒有創作當中內容，最終判監四個月。至於無牌管有無線電罪，法庭信納被告早在2017年因為出於好奇購入涉案對講機，沒有證據顯示他曾經在社會騷亂中使用，準以罰款2000元了事。海關在全港多個地區突擊搜查12間派對房間，檢獲13套用作播放懷疑侵權歌曲的卡拉 OK 播放器，7套載有懷疑盜版電子遊戲的遊戲機套裝，以及一批電視和影音器材，估計市值共約44萬。行動中拘捕4男2女，都是派對房間負責人，涉嫌觸犯版權條例，其中2人同時涉嫌違反預防及控制疾病規例，已經轉交警方跟進。本港地區今晚同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同乾燥，但明日部分地區有煙霞，最低氣温大約29度，日間酷熱，最高氣温大約34度，吹微風。展望隨後2-3日持續酷熱，大致天晴，日間乾燥，下週中期風勢增強，有幾陣驟雨。而家嘅氣温31度，相對濕度52%，紅色火災危險警告同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清丽苑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东隧方向，近住管道入口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噶啦，慢线解封，而家沿住东区走廊去东隧过去九龙嘅龙尾啦，就排到去北角警署对开。而沿住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的车龙排到去税务大楼，告士打道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车龙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去到芜湖街，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过了油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去兴田村。路面情况在港岛花园道上行近住科达中心车多半慢，龙尾在红棉路近中银大厦。封路方面咧，提一提大家啦。葵涌嘅油麻磡路因为石屎剥落，油麻磡路全线封闭，而家车辆暂时不能够由昌荣路左转去油麻磡路。经过嘅朋友啦，要留意同埋注意现场嘅改道指示啦。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系大人亦或系小朋友，过马路嘅时候应该要睇清楚路面四周围嘅交通情况，记得要专心留心，切勿分心。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大家好，我是梁礼勤。秋风起，干燥的天气就扑面而来啊，梗系要注重保湿啦。 可否快快用力射我，免我变轻佻？ 祝大家有一个滋润的秋天。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晚 8点至10点，刘伟恒、 梁礼勤、 阿一 手下留情。 国剧830，杨洋、赵露思、张丰毅、李若彤主演，且试天下。 科举发生舞弊，雍王勃然大怒，冯妻吴主动谏言，认为呢件事可以由封兰式负责审理调查。究竟舞弊案背后有咩阴谋呢？ 国剧830，且试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半，港台电视31。 我是陆中侠。 全港有六成碳排放是来自建筑物内的活动和运作，等我用绿建元素为建筑物减碳啦。使用组装合成建筑法和绿建设计，就可以悭电、通风、绿化环境，仲可以加入可再生能源等崭新元素，推动绿色建筑。9月24至30号是第十届香港绿色建筑周，一起筑起2050碳中和，快啲上活动网站睇下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麦家俊。 自由風，自由風呢個時間咧就討論緊區議會嘅去向啊！大家覺得區議會嘅組成有冇需要去到檢討改變咧？咁都仲記得啦。咁其實咧係區議會嗰個嘅一直都有社會嘅聲音咧，就想推動區議會嘅民主化啦。咁所以政府咧就以往都一直係減少呢個嘅委任啊、間選嘅議席啊等等啦。咁就到而家咧都可以話係絕大部分嘅議席咧都係由直選產生嘅。 冇錯。 咁但係自從2019年啦，區議會選舉之後咧，咁啊嗰個政治生態咧出現咗一啲嘅變化啦。咁而喺咧就喺宣誓嘅行動之前咧嚇，即係區議員宣誓之前咧，都有大量嘅區議員咧就係辭職啦，令到咧就係而家嘅議席懸空啦。咁亦都係政府未有去到舉辦翻補選啦。咁啊亦都令到其實好多嘅區議會咧係而家唔夠，即係其實都好得翻好少嘅議席， 或者未有代表咯。喺個 有啲人都覺得啊，其實都好難運作啊，而家區議會嚇，亦都係反映到。都話咧，即係以往即係呢一屆嘅區議會咧，就有啲政治化嘅問題啊，有啲人咁樣提出啦，咁所以就認為咧，都需要去到改革咧區議會嗰個組成。咁所以嚟緊啊，就有啲嘅聲音咧，都建議話啊，其實區議會可唔可以增加翻一啲嘅委任或者間選嘅議席咧？咁樣 係啊，咁啊頭先即係廣告之前咧，其實都有講過就係、是。里面的个区议会里面的组成部分呢，有些政党呢其实都是有一些意见的。咁刚才亦都讲话有两个政党，一个呢就即是在建制派那边呢，咁就会讲咁其实有一些议员的议席其实是可以直选，但亦都呢委任或者间选那边的议席呢其实可以增加，纳入多些地区的一些专业人士，咁样令到整个代表呢或者能够包含的一些意见呢会广阔啲。咁当然即是有民主派那边的人士都会觉得就是虽然呢即是直选那里其实非常重要，咁所以就希望可以政府保留住而家个直选的议席，咁呢亦都是可能是都直接或者间接影响他们参选的意欲的。 所以大家就要去到思考呢，即是究竟区议会而家的角色功能呢，究竟是一些组成是来自什么地方的人士呢是会比较合适一些呢？即是而家区议会是一个比较一个地区咨询的组织啦，咁、当然他们都会呢就住一啲嘅地區事務嘅撥款咧，係作出審議嘅。咁有啲人當然會覺得啊，當然咧係呢啲人士選出嚟嚇，直選出嚟最能夠代表居民嘅聲音啦。咁但可能亦都有啲人會覺得啊，其實選出嚟都未必係最好嘅嚇，可能都會有一個政治化、民粹化嘅情況出現。其實亦都有好多咧，就係其他嘅地區有心人咧，就未必係即係跟隨選舉呢個嘅路線咧，都可以服務到社區嘅。又會唔會可以考慮佢哋去？進入區議會啦嚇，嗱，我哋嘅電話1872311，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同我哋傾下。呢個時間咧，我哋電話旁邊請嚟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啊，葉太你好， 葉太你好， 你好你好。 對於區議會嚟緊嘅去向，你哋新民黨有咩建議啊？ 我哋覺得應該有民選嘅議席嘅，亦都應該有翻委任嘅議席， 係 因為其實區議會不嬲都有委任議席，去到2016先取消啫。咁嗰陣時候就好有爭議，因為就令到地區少咗好多真係識個區，喺當地德高望重，有啲校長啊，有啲當地嘅文娛康樂體育會嘅代表嘅。咁啊，我哋覺得應該有翻委任議席嘅，亦都素來區議會都當然議席啦、譬如鄉市嘅代表啦，咁啊有冇需要當然議席可以研究一下啦。咁啊，民選議席我過嚟亦都覺得應該有一部分嘅。但是那个目前的选区就太小了，即是17000选民一个选区大概。那呢就令到譬如而且用这个单议席单票制呢、你赢两票已经是赢了。 係咪？咁有時好多次嘅選區好撕裂嘅嚇。咁啊，另外咧就贏嗰個只係代表僅啊多啲嘅票數嘅啫。咁同埋一個選區細咧，另一次令個民意代表咧就會變咗好專注一啲好地區嘅議題，譬如有啲巴士站放喺邊啊，地鐵站喺邊啊，而忽略咗整個區嘅利益。 即係唔夠宏觀啊！意思係 係啊，亦都不利於培養政治人才，因為佢睇得太細。 明白。 我想要贏咧，係拉住幾座大廈咁就得噶啦，係嘛？咁所以我覺得應該擴大選區啦，同埋可以應該用比例代表制。 係啊，有幾個問題嘅葉太。第一個咧就個選區嗰個大細，嗰頭先你話而家個選區過細啦。咩先至算係夠大？另外呢就是呢你都提过呢就是2016年呢先至完全是取消咗委任制嘅。咁有委任制即係取消之前呢其实嗰个生态或者可以分享一下你嘅经验啦。即係地区嘅人士譬如刚才你所讲嘅校长啊非政府组织嘅成员啊佢哋个贡献会喺边度即係取消咗之后有啲咩影响咁到而家点解又会再次去讲返呢一类嘅委任制呢 咁啊，貢獻個個區都唔同嘅，好難一概而論嘅。但當然嗰陣時候，每個區委任都係委任最熟悉當區情況，或者係最德高望重嘅人士。譬如好似東區啊，舉個例，東區區議會丁旭珠校長，佢就係各黨派都好服佢，又辦教育，又好熟嗰個區，貢獻多年嘅人士，好多區都有呢啲類嘅人士噶，好熟個區情。同埋區內嘅人物啊，咁樣佢都好熟嘅咁、我舊年選舉亦都有選民同我投訴話，有啲選到新嘅區議員咧，19年選到啲係自己嘅區邊條街都搞唔掂嘅地區嘅議題完全冇興趣嘅即係幫市民處理啲可以講係比較瑣碎啲環境黑點啊、衞生黑點啊，或者市民嘅個案係完全冇興趣嘅咁啊，唔係幾好啦，係咪？係一定要服務當區啊嘛。 明白。 葉太啊，其實頭先你都講到話，即係選區細啦，同埋選舉制度，即係單議席單票制嗰個問題啦。咁其實如果淨係去到改革個選舉嘅制度，而唔需要即係再揾一啲委任嘅議員落嚟，係咪都已經足夠咧？還是你都覺得仍然要委任咧？ 呢、這個可以平衡委任制，即係等於有啲議會都有上下議會。上下議會，下議會即係好似美國咁，你眾議會就兩年一任，上參議院就係、是、參議院咧就係、是、六年一任，用唔對稱嘅方法，即係唔同嘅方法選，就係、是、等嗰個議會度有不同類型嘅代表，即係有啲制衡咁啊，所以我覺得都係好嘅，有不同類型嘅代表套嘅，唔需要話全部都係民選。因為一直至到2016年，區議會係絕大部分委任時候根本都運作得好好啊， 但葉太，你覺得即係區議會作為一個即係叫最基層嘅議會啦，即係有冇需要去到分唔同類型嘅議員去到討論地區事務呢？ 你睇下個選區有幾大啦，點樣劃法啦？是不是咁而家18个选区啊，咁有啲选区人口都好多㗎喎、其实真係有即係荃湾啊沙田东区人口都好多㗎喎呢啲係大过晒英国嗰啲选区喎、英国600几个选区其实佢啲国会议员好多得几万票㗎咋嘛。咁虽然以我哋譬如东区又好沙田又好几十万人口。是吧是应该有不同类型的议员我觉得都合理 的。OK, 那另外就是就住即究竟一个议会里面的成员究竟是不是需要选举产生的问题即、就是一个都争拗多年的话题。那其实有些人觉得即选举是重要的因为有选举有一个授权的过程又或者经过选举的工程之后那个议员那个代议士就相信可以最能够去到关心到那个地区的选民的需要。那所以如果有一些委任的议席加返落去那有些人觉得可能未必最是代表住居民的声音你又怎么看呢 代表性就不是说全部都要直选的也不是用一种的方法单议席单票制的。关心社区也不是一定说用票选出来才关心社区。我认识很多地区的人物过往未有 民選制時候，好多都係熱心為嘅地區服務，所以唔係話一定要係一人一票選出嚟先至係關心社區或者個民意授權大嘅，唔一定嘅。即係我成日講，譬如英國啲國會議員，文翠珊做國會議員都係幾萬票啫嘛。如果係未經過全國選舉做咗首相，其實佢個選區好細，民意授權好細嘅啫，係嘛？所以唔好迷信話。民意授權 咯，即係當然啦。即係如果有一啲係地區有心人，佢係熟悉地區事務嘅，熟悉居民需要嘅，佢加入嘅議會當然係對於即係議政有幫助啦。咁但係即係過去都有啲傳媒去到報道咧，其實而家有啲分區委員啊，或者係防火滅罪委員啊，佢哋可能咧就連同公眾聯絡嘅方法都未必係公開啦，亦都係未必係真係咁熟悉地區事務啦咁樣。咁會唔會都係未必係一啲好嘅人選咧？即係未必能够好去到关，即系去到代表住居民嘅声音咧。 所以我觉得亦都我有啲议席系民选嘅，民选嘅议员咧，佢就一定系同佢选民比较多啲互动嘅。所以一个区议会里面，沙田嗰啲都好多人嘅，有不同类型嘅议员都系好事。 嗯。好啦，比例方面咧，即系譬如话你真系想建议系加翻间选委任啦，咁你觉得直选、间选委任等等呢啲嘅分布应该系点啊？ 呢可以讨论下嘅，可以研究下嘅。譬如我哋党李子敬，佢就觉得可以立法会咁样啦，系嘛？四三二咁啦，系嘛？譬如20%就直选，30%就间选，40%就委任咁都得噶，系嘛？系呢啲系咪应该可以讨论下嘅？ 咁另外就係譬如真係要委任一啲嘅议员去加入区议会啦，又有冇一啲准则係应该要去到列出嚟吓，即係乜嘢嘅水平，乜嘢嘅人士先至係适合係被委任入区议会呢？ 过往嚟讲呢，就你知区议会自从开始有到2016年都有委任议员嘅，都係委任啲同地区有密切关系嘅人士，唔一定係要住喺个区，但是很熟悉地區事務，或者同個區有譬如業務上啊第啲嘅緊密聯繫嘅，咁過往運作都冇問題啦。 嗯，好啊，唔該曬葉太， 唔該曬葉太。 好，拜拜。 葉劉淑儀咧就係新民黨主席嚟噶，咁佢哋就新民黨咧就建議話係加翻一啲嘅間選同埋委任嘅議席咧落區議會嗰度啊，同埋咧就亦都係要改革咧現時區議會選舉嘅一啲選舉方法啦。咁大家點睇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嘅。 係啊，咁啊當然亦都頭先提過咧，就係話選區而家暫時太細啊，咁咧就即係如果選區咧可以再大啲嘅話咧，咁其實都有利於呢個培養政治人才。咁其實呢樣嘢咧，其實都即係關乎到其實成個嘅區議會個角色嘅問題啦。因為即係區議會裏邊，如果本身係即係去即係服務當區嘅居民嘅時候咧，咁其實當然即係嗰個選區嘅大細咧，即係同佢個組成部分咧，未必有直接嘅關係。但如果你話喺區議會裏邊咧，係培養將來嘅政治人才，譬如話嗰個區議會嗰、那個幅員係大啲嘅，咁亦都喺個政策層面上面咧，嗰個話事權或者個影響力大啲咧，咁亦都即係喺民選或者係間選區議員裏邊咧，將來能夠成為立法會議員或者甚至乎更加多嘅一啲即係政治嘅培養嘅一個地方咧，咁亦都係一個比較理想嘅一個狀態嚟嘅。咁所以最後都係睇下個區議會裏邊其實最主要政府點樣睇區議會嗰個最主要嘅功能。 咁當然啦，即係其實而家都有唔少，即使係而家個選區議會嘅選區嘅劃分嘅制度底下咧，其實都有唔少區議員可以進身立法會啊。咁都可能係即係視乎究竟個議員自己本身嗰個嘅工作啦，以至到譬如政黨嘅一啲培育啦，咁可能都係呢啲有關係。 我當然有關係啦。咁但係頭先葉太提到嘅嗰其實個格局嘅問題，即係當我哋去培養或者即係人才嘅時候，即係如果佢哋平時講緊。去處理嘅係一啲即係區裏邊比較民生嘅議題嘅時候，咁去到政策層面咧，可能嗰個歷練會比較少啲。咁但係如果你係嗰個幅員係比較廣泛啲嘅時候咧，去睇嘅嘢比較係宏觀啲咧，咁對於政策嗰個嘅素質嘅培養啊，即係所有嘅思辨啊，咁嗰個能力都係會增強嘅。 跟住落嚟咧，我哋又请嚟另一个政团嘅代表啦，有新思维主席狄志远啊，狄志远你好， 狄志远你好， 系两位主持，大家好。 你又点睇嚟紧区议会嘅去向啊？应该点样处理啊？ 區議會由八十年代中期到今日咧，都睇到佢喺地區上有一定嘅作用嘅，即係我哋都可以話即係行之有效嘅一個制度嚟嘅。咁我哋經驗，我自己做過區議員啦。咁區議員其中一個重要角色咧，就係喺個區裏邊咧，係點樣可以關顧一啲小市民嘅生活一啲嘅改善嘅空間，譬如交通啊、醫療啊，或者係教育啊咁樣。咁同埋咧，就算你再細啲咧，就坑渠啊，或者一啲垃圾啊，咁其實區議員都好積極參與。咁對於改善嘅社區環境係有正面嘅作用啦。咁另外就即係頭先主持都講啦，係一個培養人才嘅好嘅空間嚟嘅，因為佢開始涉獵地區事務啦，喺議會嘅經驗啦，同埋雖然地區事務咧都有涉獵一啲政策問題嘅，譬如我討論我哋嗰時北區學位不足，咁我哋都要了解到成個教育政策係點樣制定嗰啲學位嘅編制啊。或者佢嗰個政策不足嘅地方啊，咁都係一個好好嘅機會平台咧，係訓練一啲特別係比較年青啲嘅一啲年青人咧參與政治。咁我反而相反咧，而家都有說法話咧，話可能會取消區議會咧。咁你取消區議會咧，一個係民主倒退啦，另外就係咧，其實你民政方面或者有關部門咧，變咗你自己就會困擾好多。因为咧好多事情又归翻你啦，因为过往嚟讲咧，啲区议员咧差唔多大部分咧全职咧，好多地区事务咧可以参与同埋可以协调。咁如果唔系咧，就你好多一条坑渠你又要理，一条马路你又要管，咁各方面你就成个部门嘅工作咧喺地区上你繁重好多， okay. 你应唔应付得嚟咧？咁 狄志远，你对于区议会嚟紧个组成有冇需要变化？你又点睇咧？譬如或者即直选系咪应该有即维持而家直选嘅比例咧？还是就头先阿叶刘淑仪所讲，应该加翻一啲譬如间选或者委任嘅议席落去咧？ 嗱，一族嚟讲，八十年代中期立法会可发展到今日咧，其中一个重要嘅角色咧，就政要嘅发展就系民主化。 系 当年系全委任，一路迈向今日系全民选。当然有少部分咧系有啲当然议员啦。咁但係都係主大部分都係一個民選嘅，咁一個民主化嘅過程嚟嘅，同埋我自己經驗咧係民選出嚟嘅議員咧，佢對於佢個選民嘅交代咧係比較積極一啲嘅。如果委任嚟講，咁有時政府好一個唔過意，唔好彩揾咗一個委任嘅議員，佢可能就冇乜積極性啊，或者係冇乜去關心社區啊咁。咁啊，浪費一個議席嘅。咁你一個區議員民選出嚟，當然冇話百分之一百佢係積極嘅。但係你唔積極嗰陣時，下屆咪唔選你咯。咁啊，選一個更加積極咯。咁所以民主嘅成分對議會嘅發揮係一定嘅作用。你話要改變增加委任嘅，咁嚟令到區議會嘅民主化減低咧，我覺得呢個唔太理想嘅發展。亦都可以話一個比較倒退嘅現象。 係咁，頭先咧都有講過，就係新民黨嗰邊話直選、間選、委任咧，即係佢哋都贊成係會有咁咧，就只不過係比例上面。咁狄志遠，你個睇法就係你覺得直選都非常之重要啦。咁喺依個咁樣嘅情況之下，你覺得幾多成係直選係先至會係比較切合到你嘅理想？ 而家基本上百分之一百都係直選嘅，我覺得冇需要改變，因為香港係走向一個民主化發展，將來我哋嘅立法會都係全面普選產生，咁所以民主都係香港要走個路。咁區議會我睇唔到過往係民主化過程咧，有咩大嘅問題？咁你可以話，咦會唔會咧？而家嘅選舉制度咧，係只會造就多啲大嘅政黨壟斷啲議席咧？咁呢個喺選舉嘅方法裏面可以變奏嘅，譬如話進行雙議席單票啦。咁雙議席單票咧，令到一啲細黨啊，或者地區默默耕耘嘅人咧，佢就有機會咧係可以選到入區議會裏面。咁我諗喺個選舉方法裏面帶嚟多元化咧，係一個比較有效嘅方法，就好過咧就規範咗，譬如話你用委任啊或者間選咧，你將個民主成分減低咧，你令到區議會嘅認受性減低咧。对地方行政的发展是没什么好处。 刚才狄志远提到就是讲紧多元化似乎是个即是政治光谱上面的多元化。咁在个专业化各方面呢，因为其实有人士会提到就是咁其实有好多一啲即是地区德高望重的或者是具有相当之专业和经验的人士呢，可能有诸多原因或者其实他们自己未必会是非常之有兴趣去做选举这个工程，就未必纳入到现时的一个区议会机制里面。咁但可能他们的经验和那个专业是很重要的。咁你怎样看这样东西呢？ 这个讨论咧喺民主化发展，话我哋走向全民选咧，已经讨论过晒噶啦。呢啲 咁我哋喺個區議會而家嘅制度裏面咧，除咗區議會大會之外咧，好多嘅小組委員會嘅，譬如有民意康樂嘅委員會啊、教育委員會啊、福利，咁嗰度亦都有啲委任，即係我哋一啲叫做我哋英文叫 core member。即係揾一啲係唔係議員嘅人，佢喺地區裏面，譬如校長啊、律師啊、專業人士，咁其實我哋都可以揾嗰啲朋友咧，係加入呢啲嘅小組委員會裏面，咁咪佢可以容納到地區一啲精英分子咯。我覺得呢個空間係存在，但係我覺得民主嘅成分、民主嘅精神，呢個係我哋要把持咯。因為如果係咁樣就哦。我哋揾啲精英係好過民主發展，呢、這個我就唔係同呢個方向。 明白。咁對於選區嘅大勢點樣睇呢？ 我都可以畫大啲嘅。其實我哋新思維一直都提議係九區，咁九區咧就變咗咧，比較議員個視野咧係比較闊啲。其實咧再諗翻清楚啲，以前咧有區議會、有區域市政局或者市政局，跟住有立法會，有三級嘅。 係。 咁嗰陣時嘅區域市政局或者市政局咧，個區域係大啲。我諗可以而家嚟講咧，將嗰個區域放大啲，譬如而家18區變為九區。咁每個區員嗰個兼顧個區域係大少少，咁啊每個區域咧可以有兩個議席，而由雙議席單票產生，可以變成多元化。區域大啲咧，議員嗰個兼顧面層面係闊啲，即係唔好好狹隘地去睇一啲地區問題。咁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比較成熟啲嘅議會發展。 頭先你講緊係大區嘅劃分啦，咁但喺小區嗰度咧，因為你講緊係即係一直以嚟都講緊400多個區議員啦，咁啊即係其實佢哋而家你會睇緊佢係cover緊嘅人口啦，或者係佢哋睇嘅選區裏邊係咪都要大啲咧喺細區嗰度？ 我諗佢要大啲嘅，人數數目可能會精英化少少咁你咁當然個數字而家我哋陣間當中我哋要規劃一下啦，譬如話如果我哋而家18區變為9區嘅話，咁每一區嘅人口大概都好似50萬到咁樣。咁如果係大概係50萬選民到啦，咁然後再分幾多個細區，然後每個細區我認為有兩個議席好啲嘅，雙議席單票制，咁可以多元化啦。咁同埋亦都兩個議員咧，咁佢可以又有內部競爭而帶嚟嗰、那個即係大家可以做得即係積極一啲啊咁樣。咁但係你話個數目幾多咧？我覺得傾向可以少啲，精一啲。但係我點樣計條數出嚟？我相信可能大家可以商量一下咯。 OK， 好，唔該曬狄志遠， 多謝曬。 系狄志远就系新思维嘅主席嚟嘅，咁所以咧就嚟紧区议会嘅组成会点样变化咧，都有一个有一个民主化啦，以及系即系咪可以加入其他元素嘅落去一个咁样嘅讨论喺度吓。咁所以就睇睇啦，究竟嚟緊施政報告會唔會就住呢個議題都會任何一啲嘅方向呢，就要睇睇呢嚟緊10月所發表嘅施政報告呢究竟點睇啦。好啦，今日節目時間夠啦，拜拜。